节拍将七星白脉都打开，不参加舞蹈的人怎能明白张群之如何第五。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身。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下打冷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游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 今天很兴奋啊。 对，今天是因为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新直播间嘛，我们两个人对吧。这儿呢是每天晚上给大家送上的这个今晚游戏，每天晚上的6:45准时在这里恭候大家。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为什么我们俩这么兴奋呢，因为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我跟郑磊两个人啊，第一次来到了我们的新直播间，然后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全平台可视化， 高大上的啊， 对，特别厉害，是全国第一个拥有可视化设备的电台。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如果您现在不是在开车，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一下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啦。 对，大家记一下我们的账号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982魔力工厂， 对， 下面有视频直播的入口。 对， 另外呢，在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收听收看，并且跟我们一起互动。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我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豆瓣电影的杨欢喜，欢喜你好， 欢迎欢喜。欢喜每次来都是自带流量的 啊， 就是人家是有粉儿的， 别 老多了， 不敢当。 那就指着欢喜了啊，我们欢欢喜喜一起粉儿啊。好，那再来介绍一下青年演员苏冠文，冠文你好。 大家好，我是苏冠文。 冠文粉儿带了吗？在路上了吧？在路上 塌了来的。听说音视频直播灯还比较亮，冠文这个脸啊，好好的捯饬了一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立刻就来了， 捯饬了一下午，也就这样了啊。 疯了可能。 请二位来呢，主要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晚戏中戏。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段《武林外传》里边这个娄知县呢，带回给这个纳税大户一个大榴 莲 啊，当礼物。结果呢，大家不认识，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这么一些桥段。那今天上半时段呢，我们想聊一个小话题。这小话题怎么引起的呢？是那天啊，我突然看见杨欢喜在英国采访咱们现在特别火的《异形》的这个 导演 对雷德利·斯科特、 哦、 当时我就好崇拜好羡慕 啊， 一口流利的英语去采访雷，大家都叫雷公嘛。 Can you 告诉 me 真的雷公已经80岁了，所以说去英国采访的是比较正常的，他来北京不太现实啊。 对， 欢喜当时去采访雷公的时候，主要也是从这个异形现在这一部要上映嘛。 对， 是这样一个契机，一个口子。 对， 当时你采访的时候，我看你涉及到了很多关于女权呀、他的一些哲学思想啊，甚至他后期要拍的很多电影。 这里头有女 权吗？没有，其实女权这一部没有。 我 算是把这个话题当做一个开口， 走 啊，就延展开了、 啊、对对对、哦、然后跟他讲，因为本来就是我的采访的重点是想就是关于法沙，因为我算是法沙太太团的其中一个、 嗯、哇塞， 法沙粉我一看法沙老想起这个就是这个这什么叫什么来着？ 什么 特别著名的？ 什么什么？ 哎呀，我这个脑子啊，现在是彻底完了啊！ 你想说的是男 变种人这个变种人这个 David 啊，对， 生化人啊， 对，他是演着你就是年轻时候的万磁王嘛。 那、嗯、 法沙第一次冲进我，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嗯、就是这部电影了、嗯。然后当时你是以法沙为这个入口，但是不知道怎么呢，就到了我们关于这个女权问题了。其实女权 怎么了？ 你恰恰就问对了。雷德利当年拍的特别有名的《末路狂花》， 对、嗯， 哎，这个如果看过的朋友年纪应该都不小了。 我没看过、啊。 当时到这个话题之后，这个雷公怎么回答的呀？ 因为其实我当时是想借这个女权的问题想问他是不是会考虑到女性观众对于这个异形电影的一个想法、 啊、 就会觉得女性观众就不爱看，所以才用了法沙来刺激女性观众来看这个电影。 有可能、 啊、有道理啊。 然后但是事实证明我想多了、 哦、 就是他完全 想的。 对对对，就他之前面他的职业生涯前面拍的那些末路狂花啊，包括异形，他也是只让一个女主角最后存活下来。 对，第一部的时候、 嗯、对，这些也都是他觉得女性的力量就是很大，他简单单就是这么想。然后那么这一部用法沙也只是因为他这个戏里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而且他觉得全世界只有法沙这个人的演技够他这个角色的要求。 嗯， 他并没有想我想的那些、啊、对， 雷公对法沙的评价特别 非常 特别特别高， 在他心目中法沙是现在可能这个年龄段的这个男演员里面演技最好的 Number one， 他就这么认为。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每个导演有不同的观点，他可能使起来就比较顺手。 对， 哎，这个是很正常一件事。其实一提到雷公呢，咱们看异形的时候呢会有一阵小的误解啊，说老爷子是不是就会拍这些密室类，就是在一个就是一个固定空间的、嗯、比如宇宙飞船里、嗯、然后这个异形怪物那么血腥那么恶心那么视听觉的冲击， 就是怎么回事？他们每次拍《普罗米修斯》，你看，就异形，就是契约也好，但每一个形象，外星形象出来都是那样的，就有好多个爪子，然后喷出很多粘液。 可是徐展很喜欢啊。 我只是很喜欢这部电影，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形象。这形象你有没有问他相关的就是问题啊？他有没有回答过？ 因为怎么说呢，就这个形象的设计其实不是他嘛、 嗯、 是吉格。 嗯， 然后呢特别尴尬的一点是从契约开始吉格就不再参与了。 嗯， 所以其实他对于这个形象的问题是稍微有点避讳的。 但是你改你是改不了了。 对对 对， 对，已经这样了。 对， 然后但是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这一步把重心放在了生化人身上，而不是异形本身了。 嗯， 反正就是说嘛，打胎里带的你就长这样了，想改你是改不了了。七九年你就长这样、 就是， 现在你还在长这样。 啊，郑雷，你别了， 异形跟我同岁。 对，我刚才以为他是在说自己，他说七九年，我懵了。 哎呦。这第一部异形1979年上映的、啊、 对坏了，雷哥，我以后再看你的时候我得躲着点。 现在我们这个新直播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两个主持人离得特别 远，距离产生美， 互相撕的时候不会真伤害到对方、 嗯、 其实你看异形的时候，这类电影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特效在里边特别特别的多， 太炫了。 所有的演员几乎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无对手表演。 对， 来冠文， 假装有个异形。 现在啊，我低一点，你现在看不见我现在问你问题。就是这种无对手表演，可能演员在这个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会面临很多这样的问题、 嗯、 而现在 CG 手段越来越高之后，会有大量的题材，大量的演员都要面临这个他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去演戏，包括我们很多大牌的演员给剧组片方的时间比较短、 嗯、 他的对手演员也要面对一个替身或者是没有来往的这样的一个演戏方式。那这种方式你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最考验自己的是哪些方面，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第一个，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首先是对剧本的认知程度。 嗯 啊， 你首先要对剧本有个很深入的一个认知程度，你才会在一个完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表演出你理所当然应该演出的东西。 嗯， 这第一个。第二，我个人而讲呢，我觉得有时候没有对手可能不会限制你的想象力。 哦， 对， 哎，这个很新鲜， 有可能 还会演得更好是吗？ 有可能，有 可能更文可以， 对，有可能你会把这个对手想象在你的想象空间里，而不是在一个专业的工业手段里。 嗯， 其实我们认为就是 电影的特技特效，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电影工业。 嗯， 电影工业呢，恰恰它是有利有弊的，它可以实现我们就是人类不可能实拍到的东西。 嗯， 但是它也可能会限制到一些演员本身的一些创造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双面性的。但是我觉得作为演员之本，无论对手是什么样的，剧本都是重中之重，所以一定要熟读这个剧本。 换人今天来表忠心了。 其实这个墨本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当你本子都没有吃透的时候，你很难拿捏。 你在说你演，我觉得就根本无从 演的这个度、嗯，你这个情绪的把握，以及和大家这个观众的这种交流，我觉得真的很难很难做到。 是 我当时特别佩服谁啊？就是李安导演的那个《少年派奇幻漂流》。 哇，那个 这小演员从头到尾自个一人啊， 而且在一个大的绿的房子里， 坐个小木船，在一个大洗澡池子里 啊， 啊， 就从头演到尾。 那个我有一次拍戏当中，我认识一个老前辈，就是他是一个就是艺术家吧，等于，他在演一场特别悲伤戏的时候，其实他忘词儿了， 嗯， 但是他就是胡言乱语说出来的东西，我们在现场感觉的那个氛围和那个情绪是觉得都到位的， 都在 这 个。 这不就跟咱们说的那个声断情不断有点类似吗？ 啊， 就你情绪是在的，但是你可能这个时候没有说话，或者你说的不是 这个略有区别。你说我、 啊、为什么 我给不给你纠正？ 我 给你 纠 正，你多没面子啊！ 那没事，纠正呗，下来再说呗。 声断情不断、 啊、 是你这个在词这个台词 啊， 或者是诗啊这种东西的时候呢，你这两句话中间停了、 嗯、 但你的情和气是没停的，控制一下能连上， 那不跟我说的是类似，没说完全。 他也不能话剧直接改哑剧啊， 他也可以说别的嘛。那你声段有可能是剧本的这个台词，我可能说的跟剧本本身不一样。 对对 对， 对， 对， 我有可能是由心而发的一些其他的台词。 嗯， 这叫声。你要学会掌握精神，领会精髓。 比如于浩坐在这儿，跟这个徐冉正在说这个著名的台词， 嗯、 比如说这个哪段随便想不起来了。 飞雪连天说武后、 啊，飞雪连天说武后，然后跟你正跟夸徐冉呢啊，我特别特别想。你现在每一分钟像跟那一年，等一下正说上，突然间哎嗨哎嗨哎呀，你受得了吗？ 这是符合我们这节目的风格。 啊，对，咱这闲话少叙，让我俩扯远了，不好意思啊。一个是刚才咱们说这个雷公，他所涉及到这个疫情的这个片子，其实大家对雷公的了解呢，不仅仅是这几部片子，他有几部特别著名，提起了如雷贯耳，如他老人家在你身边那种贯耳的片子啊。最近的。咱比方说普罗米修斯不算了，这属于异形的一个前传啊，前传、 嗯、 再往前火星救援， 嗯 啊，呆萌啊，马特达蒙从头到尾一个人两个半小时你也不嫌烦，这个是很厉害，演技和导演功力尽显于中、 嗯、 再往前算这个决斗士， 嗯， 拉斯克劳的这个决斗士、 嗯、 史诗级的一个片子，老爷子可以说是拍什么像什么，戴米摩尔演的魔鬼女大兵， 对 啊，这特别特别棒，火柴人那个尼古拉斯凯奇演那个大骗子等等等等，这都是雷老爷子当年的经典之作，可以说是拍什么像什么、 嗯、 别老想着这个异形的这类的。但是我听欢喜跟我讲， 嗯， 雷公这个异形之心不死、 啊、 这个契约还不是个结尾， 对对对对对， 他都80了，您采访的时候觉得他还成吗？ 成，太成了。就是对我在问他的时候，他说他觉得他自己就是一个异形，意思就是他不会死。 哇、 哎！ 对，因为他说他妈其实是在94岁的时候还做了一个手术，依然很健康。 哦、 然后他妈的朋友是104岁又做了一个手术，就他觉得就是这个长寿的基因是在他身体里的， 哦、 所以他一点都不担心这个事儿。 这还真有可能哎！当时我看那个你采访的 他真有可能是个异形啊！瞎闹！ 我觉得这长寿啊，因为觉得他的精神头， 他长寿基因。 思路各方面极为清晰， 对， 在跟欢喜接受欢喜采访的时候，张嘴就来，你说比如你说你是不是考虑女性角色怎么的，没有，没想过，跟压根没想过， 对 我就这么直，心宽之人必长寿嘛， 是 有道理， 对啊，你心里不搁事儿啊，我虽然想拍异形五异形六，但怎么了，我不， 他可能想的真的特别明白，你看他在拍异形七月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已经是把、 嗯、 包括人生的很多很多事情， 对， 已 经想 得 非 常 透 了， 对，所以呢也希望雷老爷子呢身体棒棒的， 继续给我们产出更加优秀的、 啊、如果除了异形之外呢，咱能再有一个什么水晶地或是各种星救援的什么什么的啊，这个可能是 更好，水星救援下回。 那好，那我们稍事休息，进入我们下半时段，下半时段呢给大家推荐三部网剧和网大之后，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今天给大家来《武林外传》榴莲大根雕的故事， 一会儿见。 证，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宇，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九八二。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还在家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娘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 嗯，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广播节目，在这里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是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 嗯，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鼓掌。这是我的必留选段， 好， 就一定不能留。 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豆瓣电影的杨欢喜， 欢迎欢喜。 大家好，大家好，杨欢喜。 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青年演员苏冠文，冠文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苏冠文。 好，下半时段呢，我们先给大家推荐几部 网 剧和网大，然后呢进入我们今晚戏中戏，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嗯， 武林外传我们都饰演谁呢？今天的主要角色有吕秀才、佟湘玉、郭 芙蓉、 白展堂。 对 啊，这个李大嘴只插了一两句话，不用管他啊。 嗯， 大家希望谁演谁，大家可以一起我们参与 一起跟我们互动一下。 嗯，好，先来介绍一下第一部网剧《警察郭哥》。哎呀，这个名字听起来 郭哥啊， 郭哥，哎，还以为这楚景啊。 对，《警察郭哥》呢，它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911万。 嗯， 它讲述了一个人叫简凡，他从小呢是在饭店长大，自诩自己是厨中高手啊。立志要子承父业，成为一个神厨，所以呢就被伙伴戏称为郭哥，人家是这么个郭哥， 还真是厨子呀。 然后呢，但是呢，他从警校毕业之后，在父母的安排下到派出所当了协警。他这个人啊，生性活泼，但是遇事谨慎，思维又很敏捷。在协助侦破一起抢劫案的时候，这个市局的刑警支队的支队长就发现了他的特质，同时又经过师傅的刻意培养，他经历了挫折和考验，终于考上了一名公务员，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刑警，而且还屡破大案。这个时候啊，你知道吧，人的自信都来自于他经过的很多事情。 嗯， 那自信当中也带了一些桀骜，洒脱当中呢又有一些不羁，初具将帅。 这家伙给他夸的， 哇塞，夸的没边了啊。 嗯， 这个局领导呢就非常赏识他与众不同的胆识，委以重任，说你这样吧，你给我侦破一起悬案吧。于是呢，简凡就和他警队的战友为了心中的忠诚还有自己的信仰，忍辱负重，不畏艰难，最终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斗争，哎，最终把这个悬案破了。 嗯，好。 但是我就特别想知道他有没有子承父业当一个神厨呢？同时有没有保有自己这个技能？ 厨子多好啊！从小在饭店长大，他就认为自己是神厨。那我从小在大学校园里长大，我也没看自己学习多好啊。 嗯， 这个 你反而是当了那头。 介绍一下第二部《洪门兄弟》，播放平台也是腾讯视频，播放量267万。讲述了高大威这个大学肄业啊，初入社会。什么叫肄业呢？就是没毕老业。 上完， 啊， 嗯， 谋得这个快递员的一职。一次在这个孙俊哲的这个激将之下，堵住了客户下雪的 商品，您这快递员把人商品给堵丢了，被迫啊、成为秦好的这个免费员工、 嗯、 更是遭到了消防队长秦好的哥哥秦天的这个蔑视。那高大威特招进了消防队，被分配在搜救犬中队，而后与孙俊哲秦天一起成为了特勤尖刀队的铁三角。哎、 嗯， 这秦天不是看不起他吗？结果这个高大威啊误打误撞劝服了这个轻生者，演习的时候呢更是机智的解救了被困的儿童，成为特勤队的一个新星了、 啊、反而表现不错。 嗯，但后来他经过自己的反思，因为他有一次失误差点害死了队友，自己的经过反思之后呢、就是开始尊重这些科学的救援理念，不再自己肆意而为了。 对， 在后来的矿山救援中以密相抵生死救援，重新得到了战友的信任，最后新兵老兵融为一体，队员之间建立了友情，高大威也终于成长为消防精英。 跟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警察郭哥题材很类似啊。 嗯， 那再给大家推荐一部叫《少年有点酷》，也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人播放量是114万。 嗯， 这个剧啊说的是在校领导明确禁止社团活动的情况下，音乐老师薛世奇和合唱团的孩子们为了拯救这个社团，共同努力恢复课外活动而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啼笑皆非、 嗯、 同时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又有很多温暖的事情出现，又比较脑洞比较大啊。那孩子们呢也在新学期的成长当中慢慢有了各自的，哎呀，青少年的这个烦恼啊、 嗯、 比如说你看他们的烦恼有哪些啊？ 少年之烦恼， 对，寒假作业突然面临抽查， 嗯， 还有一个叫林佳佳的追星犯女团的秘密被合唱团的其他小伙伴发现了， 嗯， 同时还有西方愚人节的时候孙天胜的搞怪计划，哎，不小心落空了，还有这个转学生薛科技因为五音不全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个音乐社团的这些公开课当中，还有呀有一个新同学面临的等等就是不适应的这些问题呀、啊，都有很多新的故事。 哎呀， 总之呢就在讲少年的那些事儿。 这个五音不全，你去什么合唱团？这也是好，再来介绍一下网大，介绍一下网络大电影啊。 好， 介绍第一部《英雄风云之五虎联盟》啊，这个名字很霸气啊。是播放平台爱奇艺啊，单日播放量161万。该片讲述了富豪二代叶继文为人尖酸刻薄，那以同为富二代这个何柱坚呢组成了个太子帮，一听就不怎么招人待见啊，兴趣比较广泛，还投资电影。投资电影我们节目也不待见你。那在父亲去世之后呢，获得了巨额的遗产，但没有遵从父亲的遗嘱造福古镇，反而在这个好友这个何柱坚建议之下，将古镇大片的土地兴建房地产，搞得大家老百姓啊怨声载道。 嗯， 接着又遭到了这个何柱坚的陷害藏毒，被警察追捕， 合着不是真朋友 啊。结果这逃到后镇古山山洞，又穿越了时空，回到历史上啊，回到了我们清末民国时代，结识一众英雄好汉，改邪归正，他居然还能回来，关键是回到现代，发现自己的好友啊竟然是陷自己于不义的小人、 嗯、 为了挽救这个古村落，夺回家产，与其决一死战。 嗯，又是一个矛盾冲突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网大啊。 嗯， 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女特工的秘密武器，是在优酷平台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153万。我每次说到这种女特工的我都特别兴奋，我特别喜欢这个题材、 啊、 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机会的这个导演和制片组，我们看一下徐冉适不适合女特工， 能不能可以，我相信我可以的，我可以试试。 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大个儿啊。 这部片子讲述了警方在一次行动当中不小心逃脱了一名罪犯，那这个罪犯呢又为了救出他自己的同伙，威胁警察说我要在一年一度的女神大赛当中制造极端事件、 哦、 这警方呢就委派了孟这个小孟、嗯、还有李想扮作选手去做卧底，经过啼笑皆非的魔鬼式训练之后呢，这个小孟就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嗯， 但是呢他你想他本身是个卧底啊，对吧，他现在经过侦查就发现参赛选手的嫌疑啊一一都被取消了，但是随着决赛日期的来临就让这两个人特别心急啊，说这个嫌疑都被取消了，那究竟是谁要捣鬼呢？那直到这个决赛的前一刻，两个人才最终发现了这个罪犯的踪迹。那在炸弹一触即发的时候，这个小孟跟李想制服了穷凶极恶的这个歹徒，而且呢小孟竟然也在当天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观众和选手们的梦想女神，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咱们直播平台上连山啊送了一个主播辛苦了， 谢谢 一个四叶草，谢谢。哎呦这汗呐确实热了点啊。 对，因为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是按照电视台的这个规格来打造的， 主要还是我胖，主要还是我胖。 啊，其实我也特热。 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三个网大微笑男生。哎，听听这个名字，微笑的男生。哎，我们知道微笑一般都是女生，哪有男生呢？那播放平台在优酷啊，这个播放量为59万。讲述了新生报道的时候，一直对这个男生虎视眈眈，因为这个护理学院没有男生， 都是小姑娘。 来了三个小帅哥，那这在整个护理学院那是百年十年也不遇啊。那身为学霸的马海波啊，因为好友张小小帮自己填错志愿，来到了这个护理学院之后，一心。学习啊，因为其实挺失落的嘛。那不等这等高颜 还保持距离是吧？ 那当然，这种高颜值学霸，那像给这个学姐学妹们多么的追捧啊！军训场、篮球场，篮球场他和谁打篮球啊？ 三个人也可以打吗？ 实验室、浴室、厕，哎，他有这个男生的浴室吗？也不太清楚啊。各个角落里上演了一幕幕的精彩大戏， 一看你就没经验。没被堵过吧？ 微笑没去过。 不是，我说你是没被姑娘堵过吧？ 没有，他堵我干嘛？ 长帅呀、啊！ 谁堵我？ 算了算了，不提你的心酸往事。 哎呀，那真是疯了心了，哎，堵我。好，我们介绍了三部网剧网大啊，这个简单情节是这样的，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在相应的平台上自己去找一下查一下来看一下。好，今天我们的这个今晚戏中戏啊，这个哎角色数量比较合适、因为虽然有五个人，但是李大嘴里面只有几句。武林外传呢，对，武林外传也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剧本啊， 对， 因为它这个台词量啊和这个角色比较鲜明， 而且 比较适合， 也比较经典。 对，确实很经典。 看过的人也相对多一些啊。 对，这种情景喜剧呢，确确实实在我们往前数这20多年的这个电视剧界， 20多年 往前数，你说我家，东北一家人， 这倒是 家有儿女，闲人马等等等等啊，一系列呢。啊，这个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剧。那今天我们来哪段呢？ 对，今天这背景介绍是这样的，娄知县呀，从广东探亲回来，干嘛呢？总得带点特产呀。 对呀、 就给每家每户的这个纳税大户带了个榴莲。 哎呦， 这个佟掌柜啊，哎呀，假装自己见多识广，他不知道这榴莲是什么 啊。 对，然后呢，自诩见多识广的这个秀才就说我知道这是什么，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个艺术品。就是为了表达一个仁义的仁字。 火 哎，这佟掌柜哎呦高兴得不得了，是干脆买了一个架子专门把这个榴莲给装起来，当做古董一样展示。结果呢，不只有这榴莲，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啊。 这榴莲得卖多少钱一斤？都架起来了， 现在可能是十几块钱。 你爱吃榴莲吗？ 特别爱。 大夏天的上火别吃了啊。 但是超好吃。我下回吃了以后来直播间、 好吃。 炒 榴莲， 炒榴莲， 对， 榴莲还能烤。 哎，我跟你说，虽然我跟你说啊，榴莲拿回家之后，把它打开方放在微波炉里热， 然后 特别好吃。 正来，我就不能信你那个，我跟你说，下回我 敲你门， 家微波炉烤， 邻居会敲你门的， 还能炒，还能蒸， 您家是 不是？我认真的问你，真的不可能有烤榴莲。 真的，我这次在那个大理古城吃了一次烤榴莲，真的特别 漂亮。有卖炸臭豆腐的，就有卖烤榴莲的。 好吧，我 这算什么呀？ 锡纸烤榴莲。 我自以为吃遍天下美食，没想到 你回家 那， 你回家那微波炉热一下试试。 我们家没有微波炉。 我不能送你一个烤箱。 烤那可以啊，你可以送我一微波炉，我就试试。 你煎一下。好，不多说了啊。这里面这个几个角色呢，主要是这个佟湘玉、佟掌柜、 吕 秀 才，对， 白展堂老白和这个郭 芙 蓉。 嗯， 那这个咱们分分角。 我就来这个吕秀才吧，因为我这一看就是文弱书生的样子。 哎呦，呵， 你不要以为你这个带着粉儿来的，你就是文弱书生。 他为什么带着粉儿来的？这是前两天去云南，被晒太黑了， 我 白平衡调不出来了， 演播室的光啊也降不住他。 嗯， 那这样，那另外一个男性角色我来吧。这个老白白展堂 今天不反串了， 那今天算了算了 啊，行，来吧。 我这陕西话也说不哪那说不溜，然后那个那就剩下你和欢喜，你们两个分不分吧？ 欢喜，你会说陕西话吗？ 我不会， 我其实也不太会，那我可能稍微会一点儿。 来吧， 那我就试试这佟湘玉吧。 那行，然后 说的不好，大家也可以表扬表扬我，鼓励鼓励我。 啊，说得好， 说得好，说得好。 好哎， 这是我们哪位朋友说，热完之后就可以换微波炉了，漂亮。 对，正好让这个磊哥再送我一个。 不送，绝对不送。 来吧， 那个咱们321，从佟掌柜的秀才。说佟掌柜的这句秀才写啥呢？开始，好吧。 啊、好嘞， 来，准备好了吗？来，3、2、1，走。 秀才，歇啥呢？ 没啥，歇着玩呢。 不要再玩了，一大清早的，马上要开门了，就知道玩。过来帮我看样东西。 掌柜把包袱里的榴莲拿出来，秀才、小郭凑过来了。 你看，这是个啥？你有学问，你知道。 子曾经曰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那你倒是说， 我不正要说吗？ 观察了半天， 这个东西名叫做根雕。 啊，根雕 啊，就是用植物的根茎雕刻而成的艺术品。 啊，什么植物啊，能长成这样的根茎啊？ 哎呀，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你刚才说那个艺术品是啥意思吗？ 艺术品就是指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 废话，人家是问你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这件艺术品啊，他想表达一个人。 什么人？ 不是男人女人的人，是指忠孝仁义的那个人。你们看啊，首先它是个圆的，正所谓天圆地方，这圆就代表天呐。老子曾经曰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那就应该叫不仁。 不是有这些毛刺儿吗？不是不仁，否定之否定，它不就成人了吗？ 这都能成人，那桌椅板凳不更人？ 你看你看这些刺儿啊，又尖又硬，拿来当武器的话，那肯定是天下无敌啊。俗话说仁者无敌，推倒回去，无敌就是人。 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有道理，既然是知县老爷送来的，要是没得啥意思，他送咱们这干啥？ 切，说不定就是个土特产而已，给咱们解馋呗。 你吃，现在就吃，我绝对不跟你抢。 那你怎么打算处理这个人啊？ 还没有想好，但既然是个艺术品，总得找个地方放吧。啊，这个放在啥地方好呢？ 于是大堂里多了个书架，大伙围着看。 啊，不要看了不要看了，看起来个没完没了，长这么大就没有见过啥好东西嘛，穷命。看看这做工， 哎妈呀，这架子不便宜吧？ 不算贵，满打满算算上运费2两。 2两？2两雪花银呐，就放这东西？ 小郭，放上去吧。 小郭小心翼翼地把榴莲放上去。 我觉得吧，这个人本身还是挺不错的，但是这个架子太大太空，所以显得不太协调。 若是能加点谷物，感觉会好很多。 嘿，给这几个人美的还加谷物，上哪儿给你们整谷物去？ 这你比我们清楚啊，老白。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你在这方面经验确实比我们丰富，所以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 哎，你快别逗了，那我是发过毒誓的。 那有没有让你去偷？把钱拿上。 给了老白一把铜钱。 出去买几样古董回来，省着点花啊，只求形似不求神似。 啊，那行，那回头我买错了你可别赖我啊。 等等， 吕秀才给老白一把铜钱， 遇上什么好镯子也帮我置办一个。 镯子？ 秀才有点难为情的点头。老白看了看小郭，哦，说吧， 要金的还是要玉的？ 你决定呗，关键是样式要别致，要有历史感、文化感，还有沧桑感。 等会儿，沧桑感啥意思啊？ 就是厚重。 厚重， 不能太浅薄，尤其要突出我的文化品味。我相信你啊。 厚重，哎呀，厚重，那就是又厚又重。 秀才拿这个足够能套进脖子的大圈来回的看。 秀才， 这就是你挑的镯子？ 对呀、啊，你瞧瞧这曲线多有文化感，这质地多有历史感，这堆铜锈多有沧桑感，最重要的是它厚重，都能砸核桃。 可这往哪儿套呢？ 套脚上。李秀才点头，突然觉得不对劲儿。 你给姑娘送脚镯呀？ 给姑娘送的呀？那送这个正合适，你看这还有字儿呢，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我怎么看不懂呢？ 范文你看不懂， 这一共才两个字啊。 对呀、啊、那第一个字就是拿什么拯救你，第二个字是我的爱人，把这个送给姑娘，头天送第二天她就死。 为什么？ 想你想的呗，害了相思病抑郁而死。 真的这么灵啊？ 那就试试啊，不灵回来找我。 好嘞。 吕秀才出门看见掌柜的下楼。 哟，掌柜您来了。 哎呦，你咋才回来呀？东西买了没有？ 买了买了，我特意去了趟左家庄，在采石居淘的。 那都是值钱的东西？ 那当然了，看见没，一样一样的往外掏。青瓷碗，李清照用过的，牛骨筷，苏东坡用过的，青铜杯，虞姬喝过的，抹脖那个还有血呢。 那你个谁啊，50文钱买了这么多好东西啊？ 小伙计不懂事儿，当破烂卖的呗。 那 那还能往架子上摆吗？ 那你不说出去谁知道这是古董啊？ 这倒也是啊，那赶紧摆起来吧。 吕秀才一个人演习着一会儿送礼物的动作，这个时候小郭从屋里出来。 你还没睡啊？闪开闪开闪开。 我在等你。 等我？等我干嘛？ 吕秀才把牛鼻子环掏出来。 嗯，拿着。 这啥？ 镯子。 大嘴这时候从屋里出来了。 镯子？ 那上面还写着字呢，你看这第一个。 哎呀妈呀，在哪儿弄来的呢？ 赶紧给我放下。 哎呀，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啊， 这是我小时候放牛用的鼻环，我从小到大一直带着它呢，那后来没钱花就把它给当了。 这能当几个钱呢？ 俩烧饼啊。哎呀，啥叫缘分呢？这才叫缘分呢。以后我再也不当了啊。 哎，你凭什么说这是你的东西啊？ 这咋不是我的呢？那我上面还刻着画呢。你看，这个是我，这是牛，牛，我和牛世世代代好朋友嘛。谢谢啊。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啊。小郭鄙视的看着秀才，秀才恼羞成怒， 白展堂。 书架上锅碗瓢勺都摆满了，跟这个碗架子差不多。小郭正在擦，觉得不对劲儿，闻了闻榴莲，差点背过气去。李秀才和老白一块儿挤在柜台后边， 出去出去！ 哎呀，别推了，干活呢，别闹了啊！别拉了，又不是说不帮忙， 什么帮忙？你这是赎罪 啊！行行行，你说吧，你想达到啥效果啊？ 我就是让他能明白我心里有他， 那还不简单吗？ 你婉转点，别吓人。 哎，明白，瞧好了，小郭啊。秀才刚才说了，哎，什么点来着？ 婉转点。 哎，他心里有你啊，你婉转点。 嗯，好，你要是心里有我， 指那个榴莲， 就去帮我把这个臭东西扔出去，也不枉咱俩兄妹一场啊。 吕秀才又把榴莲放回去了， 你自己没长手啊？ 嗯，我老白，这叫心里有我吗？ 啊， 这叫心里有我吗？ 我上那边看看啊，我上那边看看。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啊？ 这时候闻到榴莲又差点背过去，镜头一转，老白和秀才在屋顶上你一盅我一盅的喝上了。 哼，兄妹一场。哼，他怎么不说是妇女呢？ 那人家有爹呗。秀才生气了，啊，不，就缺你这么一个相公， 我该怎么办？ 哎，赶紧求婚吧。 你说什么呢？ 我跟你说，兄弟，其实这种事根本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其实说白了就跟吃饭一样简单。 那你咋不求？ 哎，我求谁？我求你啊！ 求那谁呗？ 哎，回话，我跟你说，姐， 接着说， 你想啊，如果他喜欢你，你求了他，他一同意，那不皆大欢喜吗？那他要是不喜欢你，你求了，大不了你就挨顿骂，你又能损失啥？ 尊严呢？ 你要那么在乎尊严的话，那说明你心里还是没有的。那秀才思索片刻，爬下房顶。哎，上哪儿去啊？你说你鞠个钉上哪儿去？ 准备聘礼。 好， 哎，我觉得磊叔你太像白展堂了，就只要你一说话，就你一说话，我就立刻就是眼前浮现了白展堂的样子。然后冠文也是 啊， 特别像那个秀才， 是 特别有那个文弱的感觉。 哎，你看看秀才突然间这个 羞涩了，有点 啊，活着六七十八年的，从来没有人夸过自己哇，文弱， 脸红了， 看不出来，你现在看不出来，擦粉太重了。 从五年前到现在，你脸红就没人能看得出来。关文自从晒黑了之后啊，脸皮显得是越来越厚了，没有关系， 不是显的吧？ 我这从小就黑， 我以为他要说从小就厚， 从小我不是。我这从小这也厚也是一方面啊，至于我后面解放天硬的时候比较来得快， 黑厚。 我小时候啊游泳，然后人家形容自己的孩子都是什么鱼啊这那，我妈就你看我们家那泥鳅。 哇塞，那你就得黑亮黑亮才能是泥鳅吧？ 两边说别不仅黑不仅厚不仅亮，你看泥鳅还滑呢。好，这位不能早来老这么说冠文了，冠文下次不来了我们可怎么办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武林外传》里的这个就是啊，关于这个榴莲当成这个根雕的这么一段啊，相信就类似于这样的情景剧呢，给大家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些年，无论我们从最早看的这个超级经典117集还是100多少集的《 我 爱我 家》， 还是后来这个《东北一家人》李琴老师的，还有我们这个《家有儿女》啊等等，上镜导演的一系列的炊事班的故事，《武林外传》等等等等。这也是我们 爱情公寓， 对，其实室内情景剧全世界各地都是一个很大的门类，大家很爱看的美剧英剧也有很多这样的门类。那现在呢，我们是不是能期待更多的好的这样的情景剧出现？ 对， 还得等一等，现在这个制作是越来越大了，笑声可能越来越少了啊。 嗯， 好了，不多说这些伤心的话，感谢各位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收听收看我们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欢喜，感谢冠文， 对，再次感谢二位，好，明天晚上6:45再见， 拜拜， 我是郑雷，明天见， 我是 徐冉， 拜 拜。Keep run, running, runners up. And if you keep on falling, just stand up. But if you give it the best you got, making room for another shot. And if you end up falling, just stand up.